坚，停车啊喂，过晒 Iceman 噶咯，到咗终点噶啦喂，停车啊坚，个车云带住咗我哋行啊，停车啊坚， 我冇理由， 唔系车神。冇理由 ，Iceman 你见到啦，哎呀，我个徒弟嘅厉害话，哎呀，你都系死心吧啦， 我死心，你叫我死心，你叫我死心，我叫死八公啊， 有车云都冇用啦，成个黐线仔咁，睇下傻仔啊， 睇下见，我要熄咗佢咯， 好在随身带定啲封空丸以备不时之需咋，我呢啲药系我一个旧情人俾我噶。佢个名字叫做药后。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Greg Greg 龙基龙。 切切切切切切切。 Come and dance with me。 师傅仔 ，hold 住啊！ 做咩啊？ 你呢个眼神好迷人啊！ 哦，呢个我都头听闻过。 Come on，Come on。 我药后喺 disco 玩咗咁多年。从来都未遇过咁有趣嘅男人噶，一个全情投入嘅男人。 Greg Greg 龙基龙 ，Come and dance with me。 我最近爱上咗一个男仔，佢系一个我心爱嘅车手。到依家，我仲唔能够忘记佢望住刀口镜嘅眼神，师傅仔。我好想见你啊！ 但是当我走到播音室的时候，入面空无一人，只有一只食剩的鸡髀。我好伤心地食埋佢，然后就离开了。那晚我肚饿。 我哋去找佢啦，可能有药救到阿健噶。 啊，好啦好啦好啦，我哋行啦。 师傅仔， 森美是一个天才街车手，阿健 好厉害啊！健，我哋又赢咗啦。 Leo 是师傅仔， 你傻咗啊？吓，你傻噶？你傻咗啊？你傻咗啊 ？Marco 是一个公子车手 ，set 个 robot 玩下先， 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 会俾你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 我终于制到你哋啦！ 哎呀，咁样气都唔喘 一下。我只想做一个天下第一居嘅教车师傅啫。 抄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 我今年先19岁咋，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师傅仔。 到啦，呢度就系药后住嘅地方啦。 哇，千水湾别墅好有钱喎、啊，药后。 我都系听讲佢嫁咗个有钱人，系佢喺隧道做嘢嘅时候识嘅。 哦，系系，嫁得好咪好咯，又有钱又唔使做。 哼， 喂，你妒忌啊？ 冇。 哼。冇你哦，哼咩啫？ 冇啊，哼，系咪哼下都唔得啊？哼， 喂喂喂，阿健呢？ 嗯，系、哦，阿健呢？ 师傅仔，警察，我喺度啦！ 喂喂喂，哎呀，佢入咗间屋入面噶喎，哎呀， 呢个窗我 唔系锤啊！ 哎呀，唔好讲咁多啦，入去揾药后帮助阿健先啦。 哎，行啦行啦行啦行啦行啦。 我哋一路行，我心一路跳。我好耐冇见过药后啦，自从嗰次佢神秘失踪咗之后，我再揾唔到佢。每次我过洪隧嘅时候，我都会去收银亭嗰度打探药后嘅消息。 唔该， 廿蚊啦。 唔系啊，我想问你一啲嘢嘅。我揾紧药后，你知唔知佢去咗边呢？ 边个药后啊？ 嗰个广播女郎啊，你听住。 现在系海底隧道交通消息报告。 嗰、那个 吓、 啊？喂，快啲啦，塞住晒！ 喂，佢冇翻工咯。 咁佢去咗边啊？ 喂，仲唔开车、啊？而家咩事啊？你当我潮州路岸唔系路岸嚟噶？ 喂，快啲行啦，后边啲车啊塞住啊！喂， 唔得啊，我一定要揾到药后噶。你话俾我知。去咗边啊？ 啊系 ，over over。喂，有人问我药后喺边我？先生，唔该你快啲行啦。总台话啲车塞到翻龙岗口岸嗰边啦。 我唔知道，如果你唔话俾我听药后去咗边嘅话，我系唔会走噶。我喺度扎营。 啊好啦，见你咁俊俏又咁长情咁难得，诶话俾你知啦，佢。今日响浅水湾酒店结婚 吓、啊？结婚？浅水湾酒店？ 我要阻止呢场婚礼！ 喂喂喂，你俾钱啊你喂！喂，俾钱啊！ 自此之后，我每次过隧道都用呢条桥唔使俾钱，年终悭翻唔少钱。我用晒嗰啲钱 ，happy。 嗰日我知道药后要在浅水湾结婚， 我立刻飞车去，我以极速200米由洪隧直飞香港仔隧道。 到了香港仔，在一个右弯当中， 我转错了向左， 而被逼 过回香港仔隧道。 出了隧道諗住回旋处转返入去，点知 跑马地跑马改道，我唔小心行错了，返返九龙。 我只好再加速，就是因为速度太快，响闪避一个肥仔的时候，一闪， 我闪咗上三号干线，直飞元朗落马洲。 我心响度谂，我是要去浅水湾嘅，点解？点解会去紧落马洲？点解？就响我问紧点解嘅时候，我已经响皇岗口岸。响皇岗口岸果然好塞车。那个收银员冇呃我，是由海底隧道塞翻上嚟嘅。我当其时个心好痛，因为我知道收银员冇呃我，药后而家已经响浅水湾结紧婚。 时候，我感觉到有人好大声咁嗌我，我打咗个好大嘅黑嗤，将教堂所有嘅蜡烛都吹熄晒。呢一个系一个噩耗啊！唔通我真系唔应该嫁俾佢？ 哇！我杨奇龙夫妇今日好开心啊！ 今日我同佢结婚，我个心好唔定，个脑成日都喺度谂紧佢。师傅仔，个脑成日都听到佢把声， 乖乖放啲脑， 而且仲有好多唔好嘅预兆，包括大塞车。我哋过浅水湾嘅时候， 仲喺收费亭俾前面架车阻住，所以咗好耐。 搞咩噶？前面架车又唔喐，系咪想死啊？喂， 快啲啦，塞住晒！ 佢系我嘅未婚夫，其实我识佢比师傅仔早，但系唔通早就系一切，早就系要我嫁俾佢嘅原因？ 仲唔开车、啊？你真当我潮州老汉唔系老汉啫？而家系嘛？啊！ 可能我太挂住佢啦，我居然觉得前面架车嗰个人好似师傅仔啊！如果我行婚礼嘅时候同自己讲，如果师傅仔喺呢个时候喺度，我会跟佢走，离开杨岐龙虎凤。但系我见唔到佢。当神父问我愿唔愿意嘅时候，我应该答：我愿意嫁俾杨岐龙虎凤为妻。但系我居然讲咗：掘掘弄啲龙。 喂，师傅仔，喂，你做咩停咗响度啊？ 啊，冇啊，我谂紧头先我哋嚟浅水湾条路啫嘛。 有咩好谂啫？咁简单嘅一条路，盲嘅都唔会行错啦。哎呀， 系啦，盲都唔会行错啦。 我要擦埋自己双眼。 冇啊，师傅仔。 药口， 叫我杨奇太啦。 哦，杨奇太啊！ 我唔制，我唔要叫杨奇太。 唔好咁啦。 杨奇太， 揾我咩事啊？ 哦，冇，我个徒弟啊，斗车嗰阵时啊，斗出个车云，但系咧唔系几识控制啊，走火入魔咯，就反被啊车云控制翻佢。哎呀，而家佢傻傻地啊，你睇下有冇药啊？喂，杨奇太。你望住阿师傅仔啊入晒神咁嘅，喂杨奇太，喂师傅仔，喂你两个望到实晒咁样噶，喂师傅仔，杨奇太，喂杨奇太啊，杨奇太， 揾我咩事啊吓？ 哎呀，救佢啊阿健啊， 哦好啦，佢就系阿健啊嘛，师傅仔你啊， 系我。 我又望实噶，喂， 师傅仔，你帮我放佢喺梳发上面先啦。 得。 咦？点解佢个胸口胀得咁犀利嘅？撞过嚟啊，肿晒咁嘅？ 我俾咗啲丰胸丸佢食。 食咗几多？三粒啊？ 三樽。 嗯，唔好话俾佢知。 嗯。 师傅仔啊，你帮我攞嗰边个樽啊。 嗰面嗰樽， 又望实嘅，喂，死啦！ 哈，今日又做成得两亿生意，买只烧鹅俾老婆食，啊，早啲翻去俾个 surprise 佢先啊！诶，老婆， 咦？点解我老婆嗰度三个男人喺我屋企噶？老婆你，你后我唔喺屋企，你居然同三个男人，我自己食晒烧鹅俾佢，唔俾你食。大哥，我唔可以咁噶，我要去问清楚佢，我踢门啊！老婆，你同我三个男人喺度做乜嘢？ 杨奇龙虎凤， 杨奇太你系？ 你老公系杨奇龙虎凤， 又系你哋？